手中的方向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法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6月26日， 六月二十六日，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959资讯快报。 近日，河北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开业仪式，并正式挂牌营业。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军勇及保定审计中心、银监办等主要负责人出席仪式。刘军勇在致辞中说，涿州农商银行的成立是涿州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自身改革发展的新起点，也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他希望涿州农商银行要牢牢把握京津冀一体化和雄安新区设立这一重大历史契机，充分发挥自身经营管理优势，找准定位，把涿州农商银行打造服务城乡的普惠银行，发展一流的精品、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地方性商业银行。近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副市长李庆林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分会场收听收看。此次电视电话会重点对安全生产大检查、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汛期安全生产作出安排部署。近日，涿州市召开市直机关党组织党务干部培训班会议，贯彻落实中央、河北省、保定市委及涿州市委要求，对全市党组织和党员基本信息采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直各单位主管副职和党务干部参加会议。会上针对近期开展的党组织和党员基本信息采集工作进行第二次业务培训，并现场解答提问。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

的和一切也该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 2015年的国庆档很多人都走进影院，被夏洛特烦恼逗笑了一把，也感动了一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金志文为同名电影所配唱的主题歌《夏洛特烦恼》。也许在婚姻的某一个阶段，再或者会在人到中年的某一个阶段，你会有烦恼，你会想要找寻曾经失去的一些东西。回过头来才会发现，其实最值得珍惜的就在身边，最值得珍惜的就在手中。苏芮，亲爱的小孩。

欢迎回来，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阿杜在2002年《天黑》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他一定很爱你。一个心痛的男人默默地站在一个角落，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和其他人携手啊，这种感觉，或者说这种失落、这种伤痛，在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来自李宇春的歌曲《千年游》，从歌名当中你就能够感觉到浓浓的中国风。 心留意清雪，是浮生前任一粒痴心的交汇，又在云边温凉弓箭，让记心前。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翻开曾经的那卷尘封的宝典，期盼前世的你会 李宇春为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这档节目当中的一个板块，就是中华文明之美所演唱的主题曲。这个板块其实我们还蛮熟悉的，对不对？里面的阿毛特别可爱，而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通过歌词和歌曲把这种要传扬的中华传统美德一一的道来。那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也能够感觉到那种很唯美的气息。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一首经典作品《爱的过火》。 猜不透他心中真正的想法，像一层模模糊糊多变的纱，任你去朝思暮想费尽思量，好像他每隔一秒都会变卦。相信他所有对你承诺的话，假设你胸膛是他最后的家，对他的小姐脾气实在害怕，到最后发现心中爱越深越倔，放放放不下。昨天还吵架，今天说情话，拿他没有办法。爱的过火，爱的不够，证明你在乎他。难道说相爱不该是两个人的事，自己像个傻瓜？的问答，猜不透他心中真正的想法，像一层模模糊糊多变的纱，任你去朝思暮想费尽思量，好像他每隔一秒都会变卦。相信他所有对你承诺的话，假设你胸膛是他最后的家，对他的小姐脾气实在害怕，到最后发现心中爱越深越觉得放放放不下。昨天还吵架，今天说情话，拿他没有办法。

彭佳慧敲敲我的头，他特有的嗓音啊，很有质感，就是好像是经过沙粒打磨一样的感觉。这是他在1998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标题曲。听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会觉得说，在这首歌曲当中所表现的好像是年轻的时候年轻人那种莫名的欢喜和莫名的焦虑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TFBOYS 带来的一首歌曲《不完美小孩》。 当我的笑灿烂像阳光，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梦，你陪着我想，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陪着我想不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其实你全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 TFBOYS 2016年的一首单曲《不完美小孩》，不只是小孩啊，大人也很难有完美的。这个世界呢，要追求完美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要学会来包容不完美。来自星星的歌曲《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 Sorry.

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青年报消息，日前，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新建铁路北京至雄安的第一次环评公示信息。京雄铁路全长100.283公里，北京境内设三站，且均在大兴区，终点为雄安东站。据了解，京雄铁路的起点李营站位于大兴区黄村镇高米店村。根据方案，车站将在旧站的基础上进行升级和改造，而黄村站和西京厂站则作为新建车站。新建的黄村站站台边缘距京沪右线约25米，车站设计为高架车站，它的建设或将为分流进出的京客流起到辅助作用。中国新闻网消息，7月22号至8月20号，陶然亭公园将开展为期30天的暑期动漫科普文化活动、国学讲堂等异彩纷呈的系列文化活动。本届活动以动漫陶然欢乐夏日为主题，以小朋友熟悉和喜爱的小叮当形象为主题元素。此外，公园还特别邀请了剪纸、陶艺等各门类非遗传承人到现场，以奥特曼、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光头强等卡通造型为创作蓝本，让小朋友们体验非遗文化的传统魅力。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曹格2006年 Superman 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3721。不管周围是怎样的喧闹，不管周围是怎样的浮躁，自己心里面呢会很笃定，知道自己的梦想，知道自己想要做成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不管3721，坚持自己的梦想好了。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范晓萱的一首《数字恋爱》。你还记得在数字信息数字恋爱很盛行的时候，你会用怎样的一串数字来表达和爱人之间的秘密语言吗？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喂，我在等你。好， 三一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杨可欣，三一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你是要不行，我像是在讲流行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信息就传到我这儿来，在3501都是我想你，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3151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7788250，都是在骂你，570是我气你，744是 PCC， 7788250，都是在骂你，570是我气你，744是 PCC。